是 thank you. 回到丰台，把爹爹办，多少后悔望断云山，期盼燕归来。爹爹的寒暑无人惜，故国一声唤，好似金杯。 天女 快当场横下心肠，落地堂，一股禀告单于，闻其言之，明日归汉。

儿爬。 再请欣赏辛凤霞演唱的评剧《无双传》选段《遥望双星》。 Thank you. 元帅。 听众朋友，新凤霞和古文乐演唱的评剧今天就欣赏到这儿，听众朋友再见。